这首由安虎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答应我你要好好的》，新歌进榜本周第39位。 我们去珍惜的，再见我亲爱的，再见我无法割舍的，没我的日子。 这首《阳光地中海》来自于韦礼安，这首歌是流行和电子的融合，也营造了一种海滩派对的轻松感觉。哦，这首歌抱歉，这首歌是炎亚纶《最想去的地方》，进榜四周，本周第38位，由徐世珍、林家谦共同创作。我们前进一个榜位，来到第37位，这首歌才是韦礼安创作并演唱的《阳光地中海》。 残恨在蔓延，你到了分贝，舞动的指尖，等待爱的迎接，跟着节奏跳跃，瞬间清爽，奔向地中海的阳光。 想象，瞬间清爽，畅饮自由的时光，你的脸庞在我心上。瞬间清爽，畅饮自由的时光，你的脸庞在我心上。我曾经奔放在沙滩上，大声歌唱，我们一起冲向没有边际的海洋。 Number 第36位。 这首摇滚单曲来自于白举纲全新专辑的预热歌，叫做621啊。这首歌呢刚好是他诞生的时间，也是小白唱给自己的作品。 做的梦，感动谁的人生？ 的感性已经变成了戏谑，换个人来表演，哪怕只是消遣，也好得过承受思念。沉默还挺人权，最好先说再见，这样你不会看到我多肤浅。趁我还没扮演，我不经意地想起你，也只是支离破碎的画面。 本周进榜新歌孙子涵《还听人劝》，这也是他个人即将推出的第八张专辑的先行曲，由他本人作词作曲，像是在和自己来对话，借着失败的爱情来进行自我反省。新歌进榜第35位。 也有故事可写， 孙子涵还听人劝，本周新歌进榜第35位，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16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前进一个榜位，来到第34位，同样是一首进榜新歌，不过呢是一首对唱曲目，王心凌一改甜美的风范，那这一次是诠释了一种优雅的中国风。而说到歌唱当中的男主角呢，是偶像团体 X9 少年团当中的队长和主唱伍嘉成，他是一位90后的呆萌少年。我们就来听王心凌和伍嘉成共同带来这样一首《镜签》，新歌进榜第34位。 你见我走过繁华一缕千千，看那红霞飞满天。 你陪我走过世界阴暗艰险，上那白云似纸鸢。 你给我盛世宠爱和和颜。 胜却金钱， 33位呢？ 飞檐走壁的超级鼓手，万夫落地的盖世神功，追着梦想的超级勇手，周围 like this, be your hero, be your hero.超级英雄，超级英雄，我来去无踪，钢筋铁骨，我说话很酷，我脚步稳固，我从不认输，就是这样子，我 do it like this,

详尽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五一小长假虽然只有3天，但是对于电影片方而言也是一个黄金档期。昨天五一档正式拉开序幕，据不完全统计，选择28号上映的电影有《后来的我们》《幕后玩家》《战神记》《低压槽欲望之城》《玛丽与魔女之花》《黄金花》《午夜12点》。预售领跑的是刘若英执导的电影《后来的我们》，早前在北京点映时曾获得大批好评，王宝强观影后直言哭了好几次，也笑了好几次。预售票房仅次于《后来的我们》的是《幕后玩家》，这是导演任鹏远的第一部商业类型片。低压槽欲望之城是张家辉首部在内地公映的导演作品，他曾表示自己虽然演戏多年，但是作为导演，这部作品对他而言既是突破又是回归。由新晋导演陈大力执导的《黄金花》虽然目前排片和预售平平，但是该片已经获得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最佳新演员2项大奖，也有黑马潜质。另外，《战神记》主打奇幻，《玛丽与魔女之花》是引进的日本动画片，午夜十二点则走的是惊悚路线。五一档之后还有不少影片上映，例如印度大片《巴霍巴利王二：终结》，由闫妮母女合演的《我是你妈》，讲述军犬故事的《战犬瑞克斯》等等。其中最为重磅的是好莱坞大片《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该片将于5月11号上映，目前预售票房已达2500万，还在不断上涨。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当周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16期中国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在上半时段呢，我们揭晓到的是第四军团，也就是第40位到第31位的歌曲，这当中有这样几首新歌进榜，分别是排在第39位安虎答应我你要好好的，35位孙子涵还听人劝，34位新歌是王心凌和伍嘉成共同带来进签。那到了这一时段，我们从第30位歌曲为你揭晓。这首歌呢，曾经汪峰在歌手的舞台上翻唱过，叫做《空空如也》。进榜3周，我们来听这首歌的原唱仍然所带来的这样一首《空空如也》，本周第30位。 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得过且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重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 的过去或是我如今所现，无所谓让痛重叠。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知觉，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的过去或是我如今所 第二十九位。 最好的快要发生，还要我们等一等，最坏的一次旅程，转身就要跑得远。 好的快要发生，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栋梁，他自己也介绍说，其实这首歌最开始拿到的时候叫做最好的还没发生，于是他改动了两个字，他希望可以传达更积极更乐观的态度。最好的快要发生进榜两周，本周第二十九位。 陈嘉桦为电影《脱单告急》演唱的这首主题曲《忠于爱情》，上周新歌进榜第二十一位，本周来到第二十八位。 我就会你爱情会有多么美，成长推开你 首《忠于爱情》由吴亦伟作词 Jerry C 作曲陈嘉桦演唱，本周第28位。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揭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16期中歌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榜单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27位，这是一首进榜新歌，但是由方百申创作并演唱的《漩涡》。这首歌曲充满了迷幻色彩，我们感受一下。 有些问题不一定要急着去解开，对的时间对的人来，站在最热闹的街头，孤独被掩盖，泄露天机的眼神收不起来， 26位。 我们越来越快老去，已经没有时间准备好面对孤独，那只穿透黑暗世界这种生活的剑，攻破一位安全的要塞，像篝火一生的破灭，扎在一起一模一样的白骨肉里，一样的无奈。 这首记来自于满江，收录在他的全新专辑《冬某日》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曾经唱着情歌的满江，现在充满了独立音乐人的气质。这样一首记进榜五周，本周第26位。 为旅行跳舞迎海洋潮汐，虽然有时感到摇晃迷离，我与飞行浑然一体，心中有东西重新出生，它曾经死去，可是如果心不曾破裂，要如何打开封印？逆风里我才真正明白自己，顺风逆风天衣无从为你，不停练习在危险中飞离，寒冷的高度与极端进行，穿透爱情和承诺的幻影，月光的孤寂，我的心中有东西重新出生，它曾经死去，可是如果心不曾破裂，要如何打开封闭？逆风里我才真正明白自己，顺风逆风天衣无从为你，不停练习在危险中飞离。 30年前，赵传的成名作《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是由李格弟和黄韵玲联手为他创作。那到了今年纪念出道30周年的赵传呢，又找来二人为他创作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逆风飞行》。这首歌曲进榜7周，最好位次是第5名，本周来到第25位。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24位。这首歌是非常适合周末来听的，周末玩具旅行团乐队，本周第24位。 第23位。 我曾问过自己，生活值不值得叹息，明明烦恼都已摆平，但人一生中最大的瓶颈却是走走又停停， 所以不管多急我都能走下去。多少年之后一个人许久才知道什么是痛，可比起接受还有未完成的梦让我去追究，看时光倒流自己占有。 这首古巨基所演唱的《不了男孩》是本周新歌进榜排在第23位。 为什么是富有打点好伤口继续做完年少时的梦在享受。 这首歌曲也是古巨基为电视剧《老男孩》所演唱的插曲《不老男孩》。那这首歌呢，由 OST 的掌门人之一谭旋作曲，刘畅作词，本周第23位。 Number 第22位。 天寒细雪没入无情的岁月，却等来你一句。良辰折剑生残雪。 此刻我们听到的第22位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依然是刘畅和谭旋，他们共同创作这样一首《听雪》。那这首 OST 也是电视剧《烈火如歌》的主题曲，由张碧晨带来。 气分裂到那天弦断之念期盼交接，我听的雪正不眠，长羡人间深深几许的尘缘，我等待这红尘有你的流年，梦散之前让我记下 这首张碧晨所演唱的《听雪》本周第22位。2018年第16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榜位前进一个位次，来到这一时段的最后一支曲目第21位了。那这首歌是芮如萱所演唱的，叫做 Don't Cry Don't Cry， 这也是她为电视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所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

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吉林人民广播电台东北亚音乐广播、西安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刘和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那本周2018年第16期中歌榜Top 40已经新鲜出炉，在上个小时的揭榜专题时段当中，我们看到了这样几首新歌进榜，他们分别是排在第39位阿虎答应我你要好好的，第35位孙子涵还听人劝，第34位王心凌和伍嘉成共同带来镜签，第27位方博申漩涡，23位古巨基不老男孩，一共是5首新歌。本周有10首新歌推荐，9首新歌上榜，那也意味着还有4首新歌停留在我们前半区。在这里也要一并感谢在过往一周前往中歌榜新浪微博为你所喜爱的歌曲加油转贴的各位好朋友。那到了这一时段，我们从第20位歌曲为你揭晓，这是由金池所演唱的《怕了》，这也是电视剧《美好生活》的插曲，进榜6周，本周第20位。 首让人听起来便心情大好的歌曲，来自于李佳薇《Hey Baby 你是我的》，这也是他为电影《亲爱的初恋》所演唱的中文主题曲，新歌进榜本周第19位。 来者问道，去者问道，我等人心怎可言语？一边指点心心清静的那个我，牵挂着颠倒梦想，夜战上发穿越这世界，乾坤之外也得保。我心常自在，只求常自在，喜怒哀乐皆空。我心常自在，愿人间自在，忍者自当无敌。古人我又在我的风之几千年里， 这首李晓东创作并演唱的《我心常自在》，可以听到失真吉他、唢呐以及中国鼓，入榜四周，本周第18位。 心心静静的那个我，牵挂着颠倒梦想，孤孤月在上发穿越这世界，乾坤之外也得保。我心常自在，只求常自在，喜怒哀乐皆苦。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16期中歌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榜位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17位，这是一首进榜新歌，它是来自于迪丽热巴和毛不易共同带来《浴火成诗》。没错，这是一首 OST， 这也是二位为《烈火如歌》所演唱的片尾曲。 人常说天涯地角步步有穷时，为何曾经爱不过这相思？双龙沉思，花开谢时，为我不善这言辞。 谁送我寒冬落魄，春暖风生时，一次便作废了生死。飞鸿跨雪追日天，白丝同戛然而止，爱 是指尖上月的字。 这首《爱的路》要纪念的时间节点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出道20年。这首歌进榜5周，本周第16位，真的是一首又浪漫又柔情的《爱的路》。 宋佳这首《Her》，新歌进榜第十五位。而且这首歌呢，也是找来他非常亲近的火星电台的黄少峰来合作。我们在电子乐的氛围当中，也可以听到小宋佳散发出来这样一种高冷的气质。2018年第十六期中国榜榜单，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四位。这首歌曲是一首由郁可唯所演唱的《无由》。这首 OST 是郁可唯为电视剧《远大前程》所演唱的爱情主题曲《无由》。这首歌由音乐眷侣董冬冬和陈曦联手创作。 第十三位。 在山月里唱美丽的歌，亲爱的伙伴，你和我最 华健《流浪的终点》进榜五周，本周第十三位。这首歌也是电影《猫与桃花源》的主题曲，而且在影片当中，周华健还客串了配音的角色。 晨昏露霜在家无措，苦乐聚散都经过，我们并肩去探索，挑战那未知的风波，不寂寞。悲欢有离合，伴侣途中家乡。 第十二位。 好满意你有

新歌时候周品夸张。 请不要太过夸张，你的悲伤我了就忘，可潮落后潮涨。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中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16期中歌榜 Top 40，在上半段呢，我们揭晓到的是第20到第11位的歌曲呢。到了这一时段，我们将会进入到 Top 10。 第10位是由萨顶顶所演唱的这样一首《左手指月》，进榜五周，本周第十位。 九位。 爱了很久的朋友，这是他为电影《后来的我们》所献唱的插曲。 说在爱到 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愁万锁，也没人可做内疚，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很久的朋友。 第八位， 你说你老眼睛不好，你的手依然强，你走路摇，你很爱笑，没人比你更美，天边亮，你是否想我就缝这衣裳，你寄过来我穿上，是那么暖那么香，我小时候身上也有这种样的味道，我吻着它躺在床上睡着。 并演唱的《奶奶的摇牌颂》，上周新歌进榜第十位，本周上升两个位次，来到第八位。这首小诺所演唱的《奶奶的摇摆颂》，小诺也是吉祥三宝当中不人拔牙耳的爱女。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2018年第16期中国榜的第七位，这是来自于宋茜的专辑《Victoria》当中的《屋顶着火》，这样一首有着 EDM 风格的歌曲呢，是今年的一首空降冠军歌曲。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屋顶着火》，本周第七位。 全部上锁 ，Oh yeah， 魔鬼和天使都像同翅膀，为着人心而生，在空荡街道正中间摇晃，还在意什么过程？天人容易犯错，屋顶会着火。 天人容易犯错，屋顶会着火。 六位。 我是谁？寻找一个回答。路茫茫，欲往前怎方向？第四方，五天一圆滑，我在脚下。 这首韩红的《小屁孩玩耍版》进榜四周，本周第五位。这首歌曲也唱出了韩红非常呆萌可爱的一面。 你总是站在家门外，突然间走了又回来，可是你不应该，可是你真不该让自己哭了出来。总有人说你感觉爱，你却说不能没有爱。 变得不言不语，低头笑了，他咬紧嘴唇，憋着一言不发了。 小屁孩不坏，怎么能把自己当天才？谁不是想得开，感受这变幻的精彩？别说你很无奈，大家都那么嗨，他们已经疯狂起来，你还在等待。 小屁孩玩耍版本周第五位。此前听到第六位是本周的一首进榜新歌，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真假》。那这首歌也是他为电视剧《远大前程》所演唱的主题曲，也是新歌进榜最好成绩本周的黑马歌。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四位，这也是一首张杰的影视 OST。 这首《如歌》呢是上周的黑马歌，上周第五名，本周继续上升了一个位次，来到第四位。张杰为电视剧《烈火如歌》所演唱的主题提取如歌。 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回头看梨花一落千山，我至少听过你说的喜欢，像涓涓温柔途经过百川。若遗憾 头看，梨花一落千山。我至少听过你说的喜欢，像涓涓温柔途经过百川。若遗憾遗憾，若心酸心酸，又不是非要圆满。来年秋风暖，笑看 三位。 饮杯雪，风阳春，送君别去无知意。高谈不住，昂首望，雄起今西周。 曹轩宾别君叹进榜七周，本周第三位。 莫问莫管，你莫惆怅，山石陵墓无一样。 Number 第二位。 再拥抱我，夜夜，再拥抱我，再温暖我，夜夜，再温暖我，多么希望。 经历了人生的千帆过尽，唱出这样一首《不再》。这首歌曲是张信哲携手才女朱婧汐的共同创作。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曲进榜六周，本周第二位。 再拥抱我一夜，再拥抱我，再温暖我一夜，再温暖我。 2018年第十六期榜单 Top 40，本周的季军位置和上周位次没有改变，都是曹轩宾的《别君叹》。那此刻我们听到的亚军位置是上周的冠军，来自于张信哲的《不在》，而我们本周的冠军则是上周的亚军，这是成龙所演唱的《物是人非》。这首歌充满了人生的感怀，也让成龙留下男儿泪。 物是人非事事休，